想像，无等待，眼内像用情，为何没法记认？全是想像，全为爱去编造，情路太想。